山里面有没有住着神仙？多少的日子里总是一个人面对着天空发呆，就这么好奇，就这么幻想，这么孤单的童年。阳光下蜻蜓飞过来， 早起新人，早上好，欢迎收听音乐早餐，我是龙叶。近来一位荷兰的设计师呢，设计了一大波美食系列手袋，包括什么甜甜圈啊、蛋糕啊，还有各种什么冰淇淋啊、汉堡包之类的。看到这些包包我都饿了，你想不想来一个呢？ 小时候我一直有个梦，有一天我要飞上外太空，就像夏夜繁星闪烁，幻想我能穿梭其中。你有没有过，你有没有过，小时候

该要往哪走，还是停在原地动也不走。 北京市汽车摩托车协会主办，今年九六九协办的北京汽车场地技巧赛及回旋镖汽车场地绕桩赛首站将于6月20号至3号在北京丰台体育中心体育场开幕。活动现场包含绕桩赛、漂移表演、赛车体验、赛事周边等不同板块。关注今年九六九官方微信活动报名栏，现场门票及体验活动名额免费拿，还等什么？6月20号至3号来北京丰台体育中心感受速度与激情的魅力吧。 竟然这么想你，我的双

三十秒能做什么？ 能跳绳224次， 能说130个字， 能让世界听见你。 经典969高效传播平台，969 VIP 广告发布专线0105175-2200。 北京 FM 969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往事不要再提， 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 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 也许全世界我也可以忘记，只是不愿意失去你的消息。 总有一句歌词说中你的心事，总有一首歌曲唱进你的心扉。 经典969，好歌推荐。 欢迎收听969好歌推荐。今天节目中做客969的嘉宾是一个组合，而组合中的三个人却来自不同的少数民族。 大家好，我们是阿吉泰组合。 我是阿吉泰组合的古浅，我来自四川大凉山，我是彝族。 我是阿吉泰组合的萨奇拉，来自美丽的内蒙古大草原的蒙古族。 啊，我是来自四川的藏族，我叫西马扎西德令。 2013年河北卫视炫动中国风总冠军，2013年我要上春晚的总冠军，受邀参加了马年春节联欢晚会，2015年星光大道的年度总决赛亚军，阿吉泰组合轰动了全国。这三位来自彝族、藏族、蒙古族不同少数民族歌手组成的阿吉泰组合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今天要向你推荐的歌曲就是来自于阿吉泰组合的阿依梦。 阿依莫是一首情歌，我们阿依莫是个彝族女孩的名字嘛，其实叫阿依莫的名字其实在彝族女孩里面是很普遍的，就是真善美的这么一个美女，所以每个彝族男人心里面其实都应该有一个阿依莫。 其实这个说大一点的话，他整个人类应该有这种，我可以这样理解为阿依莫会把她当成自己的母亲一样，就是被我们男的和我们受尊重的一个女人，可以这样理解。 爱妞妞黑马塔莎，就是其实就是黑马塔莎，就是不要难过，不要伤心，不要忧愁，反正类似于这种意思，差不多遇到什么事都反正是坚强一点的意思，还是鼓励的意思。 一说阿依莫，我就刚刚也说过，就是像我们藏族有卓玛，像新疆会有古丽，他跟萨哥刚刚说的也可以延伸到这个女孩是我的姐姐，是我的母亲，是我的情人，是我的初恋，都可以，每个人心中都可以有个这样的阿依莫，就看你他的这个幻想的对象是什么。我自己就觉得，就是自己刚出来的时候漂泊在外面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一个给自己鼓励的一种心态，我就觉得这个就特别符合我自己的一个心情。我当时就想的就是女孩一个人漂泊在外面一定要坚强起来。 彝族歌曲叫阿依莫的很多，但是目前这首传唱度最高的 失去的梦你可曾忘记。 这三个来自不同少数民族的音乐人在最艰难的时期甚至都没有自己的经纪人，尽管如此他们依然因为彼此欣赏而坚定地走在一起，在音乐的创作道路上也会各司其职，相互鼓励。 其实我们萨哥队长他就是创作也好，各方面他的欣赏也好，偏向于世界音乐，他又偏向于这个流行，那也没关系啊，我们不一定说我们一定要这个把所有的歌融入到一起，我们可以分开写呀，因为我们三个基本上就是可能有点说大了，就是流行也好，世界音乐也好都能唱，所以说他写世界音乐我们也来，他写流行歌曲我们也来。 一般我们创作的时候，这个歌曲比如说顾倩主席的时候我们不会插手， 对， 就是他做完以后问我们难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我们就提个建议，就是完全尊重他这个做的东西，然后我做的时候他也不插手，然后问我难或者怎么样，他就这样更好。如果一个东西三个人一起做肯定会难。 阿吉泰组合向世界发出自己最独特的音乐橄榄枝，希望通过自己的歌声表达华夏中华儿女通融包容之心，把中国民族音乐文化带向全国，带向全世界，用音乐架起一座交流的桥梁。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到这首阿吉泰组合的歌曲